相见，缘来缘去缘散，最后把它看穿，繁华人间多少恩怨，几多坎坷峰回路转，让它随风遥远。你让我在迷途知返，我不再贪恋，也不再纠缠，我放下了难舍的缘。啊，修难的佛，你把我呼唤，我快快地走出黑暗。我不再贪恋那红尘的缘，让莲花它与我相伴。生百年，有缘会相见，缘来缘去缘散，最后把它看穿，繁华人间多少恩怨，几多坎坷峰回路转，让它随风遥远。啊，慈悲的佛，你把我呼唤，你让我在迷途知返，我不再贪恋，也不再纠缠，我放下了难舍的缘。啊，求难的佛，你把我呼唤，我快快地走出黑暗，我不再贪恋那红尘的缘，让莲花它与我相伴。啊，慈悲的佛，你把我呼唤，你让我在迷途知返，我不再贪恋，也不再纠缠，我放下了难舍的缘。啊，求难的佛，你把我呼唤，我快快地走出黑暗，我不再贪恋那红尘的缘，让莲花